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 怀旧之旅。 风雨六十年，辉煌六十年，在这六十个年头当中，有太多太多我们无法抹去的记忆，也有着太多我们难以忘怀的声音。1961年，新中国成立第12个年头，在这一年当中，又有多少故事发生，又有多少经典问世了呢？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穿越怀旧之旅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旅行当中，我们要来继续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辉煌六十年。跟随着我们的娱乐大篷车回到1961年了，在这一年当中，红色经典影片依旧是电影当中的主打，不过在类型和题材中却有了重大的突破，比方说电影51号兵站。 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哪里，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坐船。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克？ 共有365颗钉。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手里绕的线板。 有眼无钉。 身上背的嵌板。 有钉有眼。 脚下走的跳板。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前年。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新老太爷， 范老太爷，来 敬酒，敬您为友。您难得出 来，我来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吴老板， 好，吴老板， 请，哎，加坐， 来，进来， 金老太爷， 我敬你一杯， 敬你一杯， 来， 不客气， 请坐， 来， 对，兄弟，我今天给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好说。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是啊，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 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帖子我也收到了。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有远见啊。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好，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可以，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当然。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就好做了。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 听过了51号兵站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这部影片背后的那些故事。话说当年年仅22岁的梁伯罗，为了表现好这个角色，还专门到片中人物所处的场景中实地体验生活，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不过所幸这部影片不仅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也是让梁伯罗一举成名。而且在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物大家一定都不陌生，那就是毕克。您知道吗？毕克在51号兵站中还客串演出了一个角色，王情报员。可惜呀，这个角色只是客串，很多朋友都没有太注意到。不过今后您要是有机会重温这部影片的话，那么就来找一找王情报员的身影，那就是咱们熟悉的配音大师毕克先生。下面呢，走进影片51号兵站当中去重温其中的精彩片段吧。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呢， 快去叫老板来。 该系钢管呢？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是是，就来就来。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哪去？ 到地方就知道。 你们是哪儿的？ 车你管不着。走。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少废话，走。 南京国府。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办办手续。 一定要去， 公事公办。 你去请特派员来。 好啊，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请你进去。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 等等，等会儿吧。 怎么？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办， 办，快开仓库， 跟我来。 不是抬举。 二位，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大队马福根吗？ 是。 他没给你关照过？ 他没有提什么呀。 荒唐。 马科长，你的电话。 让他等会儿好来。 喂，你等一等啊。 喂，我李特派员呢？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 把你搞这么一个混账东西在这 儿。哎，我马科长。 是啊。 你说什么呀？你老嗯个什么呀？ 好吧， 你马上来一趟啊。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嗯，好吧。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通通的， 通通的，通通的， 通通的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影片《五十一号兵站》当中的精彩片段。那除了这部影片外，在1961年，有几个小孩子也成为了大家心当中的英雄，这就是影片《英雄小八路》。其实呢，这部影片是根据真人真事儿改编而成的，在厦门就是有13位真正的英雄小八路，而这13位小英雄的总辅导员王天成，正是将这个故事第一个写成剧本的人。1960年5月，上海戏剧学院的陈云老师带领几个学生到厦门慰问采访英雄小八路，看到了王天成的剧本，对王天成的剧本表示了肯定，表示很感兴趣。他从王天成老师处要走了英雄小八路的剧本，并且根据这个最初的剧本排练了话剧《英雄小八路》，在当地引发了轰动。于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这个故事搬上荧幕，也就是后来的影片《英雄小八路》了。电影当中的故事让我们记忆犹新，除此之外，电影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也是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儿童成长着。那么这首歌曲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那是在1958年年底，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组成的慰问团到达了厦门前线。作为艺术家代表的电影《英雄小八路》的词曲作家周玉辉、纪明，在炮兵阵地上找到了13名《英雄小八路》的部分成员。纪明一看到这些孩子们，就很激动地说：“他们太勇敢了，一定把你们的事迹创作成歌曲，唱给全国的小朋友听。”于是就有了一首经久不衰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精彩不间断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我们继续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辉煌60年。在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突破乌江》上映了，很多观众都被影片当中表现的长征精神所感动不已。 为了拍摄好这部影片，导演李叔田、李昂以及主演朱一之、李九芳、周正宇、刘秉章都和真正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取了经。当年红军在突破乌江时的着装、吃的食物等许多细节都精心做了准备，这才有了这部非常真实的影片。下面呢，我们就走进影片突破乌江中，重温其中的精彩片段。 政委、 小刘，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虫子很好，是个老长工。 老长工 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看看去。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哦，长官。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政委？ 哎，叫对了。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是啊。 那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影片《突破乌江》当中的精彩片段了。那在这一年，除了反映长征的《突破乌江》上映外，还有一部反映土地改革的电影上映了，这是谢铁骊执导的影片《暴风骤雨》。而这部影片的出现引起了电影界对谢铁骊的注目和重视。其实这部小说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人物繁多，情节又错综复杂，场面开阔，所以将小说搬上荧幕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谢铁骊并没有放弃，他反复的阅读小说，并且将故事整理出了一条主线，使得影片基本保持了原作的特色，既描绘出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的气势，又细致地刻画出了性格不同的人物形象，为此他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扬。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影片《暴风骤雨》当中的精彩片段。 哎，不要笑啊，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黑瞎子跑到地头上这么一看呀，嘿，这么多又粗又长的苞米啊，这下子可算是逮住了。嘿嘿，你别看黑瞎子那玩意儿力气大呀，就是缺个心眼儿。搬上一穗苞米啊，往这个胳肢窝里一夹；再搬一穗苞米啊，又往这个胳肢窝里一夹。搬呀夹呀，搬呀夹呀，一直搬到天亮。你猜怎么着？最后还是拿了一个走了。 老孙大爷 啊， 你的故事讲完了吗？ 哎，我这是说笑话，你说正经事儿吧。 好吧，乡亲们，今天把大伙找来啊，不算是开会，咱们随便聊聊。肖队长要紧的事儿到高家屯开会去了，咱们先聊着。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咱把肚里的苦水都倒一倒。这儿没有外人，随便聊聊。 大伙儿知道我性子蔫，可是我敢鸡蛋往他石头上碰。在满洲国的时候，我跟着韩老六打官司，5 亩地丢了4亩，可如今的衙门是咱们穷人的了， 咱们干嘛不敢讲啊？ 韩老六在满洲国当屯长的时候，咱们大伙谁没受过他的害呀、啊？老刘大叔，你说是不？ 是啊，日本鬼子在的时候可邪乎呢，我还挨他一棒子。 那可不，要不就叫韩大棒子。嘿嘿。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暴风骤雨》当中的精彩片段了。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红色经典影片之外呢，在1961年还有一部红色经典我们不能不提，这就是影片《红色娘子军》。当年在上海戏剧学院中实习演出的祝希娟，无意当中碰到了来挑选演员的年轻导演谢晋，《红色娘子军》就这样碰撞出了火花。那说起来，当时的祝希娟只顾着跟男同学争论问题，压根儿就不知道导演在挑选角色。倒是她那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引起了谢晋的注意。这个南方的姑娘外形条件，特别是眼神，很适合出演琼花。后来在观看了祝希娟的演出以及交谈中，他发现祝希娟素质很好，很有潜力，对剧本当中很多复杂的内心冲突是可以体会到的，就决定请她来出演秋花。从此祝希娟开始了她艺术生涯的新阶段，祝希娟和导演谢晋一道出色地完成了这部成名之作《红色娘子军》。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这么小啊。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那哪儿有啊？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啊、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你真会开导人呐、啊！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的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妈妈呢？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红色娘子军》当中的精彩片段，这部影片使得导演谢晋也走上了最佳导演奖的领奖台。《红色娘子军》是谢晋导演的代表作，当年满怀激情的他带着新中国进口的第一批彩色胶片来到了风光旖旎的海南岛，在热带季风的吹拂下演绎了这部充斥着不可抑制的革命激情的影片。另外在影片《白毛女》当中塑造黄石人的陈强，也因在《红色娘子军》当中塑造的南霸天这一形象奠定了他在影坛饰演反派人物的地位，并一举荣获了首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配角奖。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上半段的旅程也要暂告一段落了。最后为各位送上电影《红色娘子军》当中的插曲《娘子军连歌》。在歌声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娱乐大篷车再次启程，稍后见。